从此就丢了温柔。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，一眼望不到边， 是。